景。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国际摄影周2018将在本月20号到29号举办，摄影周将为观众带来66个展览，呈现31个国家摄影师的3047幅摄影作品和52个视频作品。主会场在中华世纪坛，摄影周展览免费，本月21号到29号观众可以持身份证参观。对讲座论坛感兴趣的摄影爱好者可以关注摄影周公众号去报名。作为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共享互融板块活动之一，北京创客盛会将于本周三亮相鸟巢景观大道，将举办机器人锦标赛、天文航天机器人展示、机器人足球比赛等主题活动。活动当中的所有大型游走装置展品都由创客亲手制作，许多装置能由人操控进行移动，借助大型以及小型的其他辅助装置游走于各个展棚之间，吸引观众的目光。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共展出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创作于1978年至今的水墨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画、装置作品共101件，梳理了1978年至2018年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以此反映社会的进步与艺术的革新，力图多角度地展现改革开放40年中国美术事业创作和发展的成就。贵胄绵绵，摩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展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和东燕翅楼展厅举办，展览将一览欧洲最古老的王朝格里马蒂尔家族700多年的历史。大唐风华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共展出近120件唐代文物，通过文武安天下、皇室的珍宝、长安多丽人、齐列散歌臣、大唐异乡客等6个部分，从文化、生活、艺术、中外交流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展现了盛唐风华。智化寺北京文博交流馆正在举办古生今世生文化艺术展，展览期间智化寺还将不定期举办器乐展演。来听报道。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笙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笙呢应该说也是中国最历史悠久的自由簧乐器之一。那么目前呢已经发现最早的笙是曾侯乙墓的古刨笙，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笙呢大家应该不陌生，有一个成语叫滥竽充数，那么其中这个竽实际上就是24簧到36簧甚至以上的这样的笙就被称为竽。那么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呢，也是以这个笙作为主线，用实物和图像的形式展示了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一些乐俑、乐器、壁画、书画、画像砖等等与笙有关的藏品和实物。像这个传统的京笙、苏笙，包括36簧的次中音鲍笙、葫芦笙、芦笙等等这些现代笙，勾勒出了这个笙的发展的历程，而且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笙文化在这里面也有一个展现。展览当中，大家可以亲自的去吹一下这个笙，感受一下这个簧乐器它这个演奏的方法。另外呢，在电子显示屏上也有模拟出这个笙的不同的音高，那么大家触摸这个屏幕就可以直接听到这个音高上面这个笙演奏出来的声音。这个展览呢一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全国大盘的周末盘点。在上一个周末，到底哪些电影在影视上出现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名字：《超能泰坦》《地企鹅日记二》《召唤》《玛雅蜜蜂历险记》《午夜幽灵》以及《红高粱》。这是在咱们上周周一的时候为大家介绍，在上个周末就要和大家见面的电影。但是在我们看到全国大盘的排行榜的时候，我们大吃一惊。 刚才说的那些全都不在啊， 全都没有在榜上出现。 对， 那全国大盘到底是怎么一个排名呢？这个前五位我们还是从第五名开始。排在第五名全国大盘这个排行榜上的是《理查的姑妈》，累计票房已经达到5.73亿，他在上一个周末收获依然有2749万。排在第四名的是，上周啊其实忘说了这个了，这印度电影《格格老师》 啊，没有还珠什么事儿是吧？还珠折腾， 住房完走了。格格老师啊，格格老师其实上周真的是疏忽大意了，很多朋友没有意识到他的到来。他依然在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排行榜上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累计票房已经是3045万，也就是说他在周末的成绩已经大于理查的姑妈在一个周末的收获了。现在我们看到第三名，排在排行榜第三名全国大盘位置上的是张艺谋电影《影》，累计票房5亿5600万，他的周末票房也有5555万，那多吉利个数字。 是，我替他着急啊。来5000多万还没破6亿呢。 没有，你慢慢看，后劲儿足啊。来，排在这全国大盘第二名的是电影《找到你》啊。这个电影其实我们上次说了，它的来的这个时机呢非常的巧，它是在国庆档的后半段出现的啊。那么它的这个累计票房已经是1亿5400万，在周末收获的依然有5757万，不错的一个成绩。 这个名字特别有讲究，希望就是能够在这个我们盘点时候啊，在这大盘的名单上能找到它， 不断的找到它。排在上个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一位的是电影《无双》，现在累计票房已经是9亿4100万。上一个周末这几天的时间他又拿了1亿4000万。 厉害啊，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可能这个是吧，我们这个四点有戏的节目定律啊，要改变了。 你悠着说，说什么什么不行，说什么不行什么行是吧？ 就是我们这一开始对无双是吧特别的， 不是特别，对，特别的没怎么看好。 什么叫特别还没怎么看好？然后呢，就是当他这个上升势头比较猛的时候，马上张帆就摘丑了。 不是，你这能怪谁啊？你这能怪谁？我先问你，国庆档来临之前，没见着宣传啊，没见着太多宣传， 是吧？这个现在已经奔10个亿去了啊，我们希望他早日能破10亿，就这个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啊。 再次恭喜电影《无双》。接下来其实北京大盘方面呢，今天我们的回顾非常简单，大家看到了前五名在全国大盘上排行已经占据到各自位置的几部电影在北京大盘上依然有他们的名次。不过呢，这个名次很有意思的是跟全国大盘在第四、第五以及第二、第三名方面是打了个颠倒。 全都是这个正好是变化了一下。 对，排在北京大盘周末排行榜第五位的是电影《格格老师》，排在第四位的是《理查的姑妈》，第三位《找到你》，第二位是张艺谋电影《影》，而《无双》依然是北京大盘方面的周末票房排行榜冠军。 哎呀，这是让人唏嘘啊！这好像还是第一次啊，第一次我们在有这个小甜点以来，就是上周的电影 吃了点老甜点。 在这个排行榜上呢，是既没影也找不到他啊。这真是啊，我 有意思吧 啊，所以咱还回顾吗？还得继续是吧？ 其实要回顾的，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名字呢，可能在大家看来已经是国庆档的电影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开始来盘点一下，在上个周末进入影视的这些电影，究竟他们为什么没有来到排行榜上？话说啊，刚才说过的几部电影《超能泰坦》《地企鹅日记二》还有《玛雅蜜蜂历险记》，包括《午夜幽灵》和重映的《红高粱》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好吧。《超能泰坦》这部电影呢，其实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就是它的男主角萨姆沃辛顿，阿凡达的男主角，是吧？他来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号召力啊。故事背景也是设定未来世界，什么就是人类要移民在土星的那个泰坦卫星上，是吧？后来呢，由于这个各种实验，使得人蜕变成怪物。人与兽之间的，就是人性与兽性之间的这个争斗， 而且他找这个谁啊，找这萨姆·沃辛顿找得特别好， 让他演的这个人呢，也是哈，就是成为这个叫做 挺像阿凡达里面的设定的、 实验对象。 对， 哎、就是特意来找他演，人家他演这种角色很有经验哈、然后说呢，在与实验者的接触实践当中，科学家发现，他们不仅外貌蜕变的跟外星人一般，身体内。这个也有这个什么哈，这个有这种兽性， 有变异了， 动物性啊、所以就是生化人与人类的矛盾是比较凸显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啊？小齐说了，《超能泰坦》，他说是之前看的，水平有多差就不多说了。这您还不多说呢，这一句就够了、他说，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的主力发行公司正是去年号称要用几百部电影跟传统院线叫板的 Netflix， 哎，网飞啊。所以这片跟美国等大部分 国家就是网络发行， 网络发行没进电影院、 其实电影院倒是还是进了一部分啊、没有大规模嘛， 美国网络大电影、 上周我们预测过三月份已经在美国上映的这部《超能泰坦》，包括小齐刚才提到在 Netflix 在网飞上已经大面积供应过的这部电影，它的豆瓣评分呢，在中国只有4.6分。作为国庆档之后第一部科幻作品，我们上周怎么问的？它能有市场吗？答案已经有了。基本就是一个等于零啊。 嗨， 不但没有进，我看它的这个票房，其实真的要在整个今年的进口的影片当中来排比的话，它应该是比较次的。 哎呀，我真是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网飞啊。 网飞的科幻电影 有一说是吧？ 对，请了好多大牌，包括前一段那个威尔史密斯演的那个啊，这个你看这个萨摩辛顿也来了，就是他这个电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是说你怎么看怎么是那种就是数字电影的感觉、缺乏那种院线电影的品质啊，就是这种感觉。你要说各方面制作，你反正感觉也还行吧，就是好像差一个级别啊，浪费这个比较高龄的哈。比较优秀的演员了，哎，真是哈。 好，既然你这么不待见《超能泰坦》，咱们不说了。接下来咱们看看，在上一周，其实在中国大荧幕上上映的还有好几部电影，比如说《地企鹅日记二》，这其实是拿着金字招牌来的呀。2005年的时候，那个企鹅啊，地企鹅在南极的那个纪录片推出之后，确确实实是引得大家一片叫好声。 对对对， 而且他拿了那么多的奖，7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纪录片，包括欧洲电影奖、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法国凯撒奖、意大利大卫奖，所有的奖项拿遍之后，这部电影其实在中国并不是以在大荧幕上跟大家见面的形式，而是大家看了很多的碟片啊，当时的资源。对这部电影寄予厚望，而2017年这部电影其实就已经出了它的第二部，叫《召唤》。大家当时是想能不能就同步啊，和其他国家同步在电影院去看到，但是这个机会没有等来，一直等到了今年，我们说它是延迟上映了，也就是在中国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太迟了。去年年初是法国上映了，那这样一来呢，在中国宣传的时候，即便是啊请来了很多的明星，比方说江一燕为他唱了推广曲， 哎， 然后那个张歆艺， 张歆艺 啊为他的预告片来配音， 嗯， 但是依然反响不是很好， 票房300多万啊。这个纪录片吧，你对它不能有太高的期待啊。如果它票房特别好，成为话题呢，必然是一个爆款，而且呢，多数这样的电影一定是有很充足的一个宣传的推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对， 然后也得有很多人去带领着大家来共同来观看，得有这么一个形式，它才能够有可能成为一个票房不错的纪录片。 没错，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不要忘了，每个周一呢，你都可以来回顾一下，在上个周末你所看到的电影当中，哪一部是你要点赞，哪一部需要你来吐槽。北京文音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各位，我们30秒之后马上回来，继续为大家盘点上个周末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各大作品。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盘点。刚才说过了那部纪录片《地企鹅日记》，接下来呢也是一个动物的，不过这是一部动画片，它叫《玛雅蜜蜂历险记》。这部电影呢在今年其实已经不止一次提到它，但是各位可能知道它的比较少，这是4年前就在德国上映的澳大利亚与德国联合制片的动画作品。 嗯， 《玛雅蜜蜂历险记》在我看到朋友圈当中罕见的有朋友曾经对这部电影做了点评啊，因为我以为这部电影基本上在我的认识人当中不会有人去看，因为它真的也是在4年之前就已经在其他地方、其他国家和地区上映过了。 对， 而据说他的那个 IP 啊，其实是老 IP，而并不是一个今天才有， 不是这个最新的原创。 对， 啊， 但是影响力毕竟跟迪士尼或者是梦工厂这样的出品， 嗯， 无法相比。 嗯， 他在中国上映之后，应该调了几次档期。上个周末刚刚跟大家正式见面，三天的时间584万。 嗯，这个如果不是说爆款动画片，这个成绩就还可以吧， 还可以。 你国产动画一般的能达到这成绩，也就还算行了， 嗯， 是吧？ 嗯嗯嗯。这是《迈阿密风历险记》，那么还有一部我们刚才说到的重映的《红高粱》，上个周五吆喝了半天的是吧？ 啊，你看看这定律还是好的。 上周五就是已经收获答案了 啊， 哦。有朋友不是在上周五是谁来着，在平台上说，我非常喜欢，但是不会去看， 不看， 留在记忆里啊。 哎， 《红高粱》是首部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亚洲电影。2K 高清修复，供应30年之后以高清画质重映， 嗯， 据说啊，这个修复之后呢，它还是有讲究的。现在修复呢，修复什么，怎么修复，这是很多这个技术男很关心的， 嗯， 它是保留了原始素材的噪点结构和细节内容， 嗯， 据说实际观看当中色彩交替的地方，你完全看不见那个就是可见色带和色块， 嗯， 也就是说形象的来讲，那个老电影修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颜色块不一样， 对， 新的就是新的，旧的一看就对比出来了。 对，就是说白了呢，通过这种技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修复的电影， 嗯， 它既有这个叫做电影细节上的一些呈现， 嗯， 哎，然后呢，把很多你不应该看到，比如说这色块不一致这种东西，影响你观影的东西给你去掉，同时它还要保有老电影的味道， 嗯， 啊， 这个对于修文物，故宫修文物怎么说的，哎，要修旧如旧， 哎，对对对对，确实是啊，这个我记得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啊，这个专业人士就说了， 嗯， 你这个亮度就是个问题哈，啊，你要把它修得太白了呢，您就没噪点了，但是。太白了，没有细节了， 嗯， 啊， 嗯， 这个尺度其实是很难拿捏的。 而我就想，咱们说那么多，这个真去看重映的朋友真的很少啊。 嗯， 我们看到了一下这个数据情况，票房到今天也就60万，全国啊， 哦， 就是整个重映以来60万，哦，不重映， 嗯， 本来也预期不高， 对对，重映的电影啊，它也很难成为一个什么文化热点啊， 嗯， 就现在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啊。 对比了一下，你知道很有意思， 嗯， 《红高粱》是张艺谋导演当年的作品， 嗯。 那么跟他同步在一块上的有张艺谋导演的影，还有一部他的纪录电影， 哦， 叫张艺谋和他的影， 哎， 那个记录他整个拍这个影的过程， 嗯， 那部电影也还拿到75万 哦， 就是， 这很多人说了，这个说看这个纪录片比看那个影还要过瘾啊， 比看那个 哎，对对对， 啊，电影本身， 哎，对对对啊，说这个拍电影的人的这些纪录片，是很好看的。 嗯嗯，我记得好像原来说过，好多电影都有出这种纪录片， 《智取威虎山》 有一个 啊， 我想起来的是你最不爱的那个 啊， 《赤壁》。赤壁有过一个完整的纪录片 哦， 而且那纪录片据说反响还不错 啊， 就是整个吴宇森导演怎么来进行调度，因为那个他呈现的那个场面更大， 嗯， 怎么来拍完成那个电影？ 对， 是很 有 意思的。 这个《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这个 徐克导演的， 徐克导演怎么样给林更新讲戏啊？就在这冰天雪地，啪冰卧雪， 嗯， 看得非常过瘾啊！ 那很像一个大学公开课， 哎，挺好啊！以后我们有机会把这些拍电影人的纪录片、 纪录电影， 哎，给大家展示展示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切入点。 刚才说过了这些电影之后呢，我们也承认啊，上个周在跟大家，在。预期那些电影成绩的时候，真的是忘了一部电影。 哎，我们就是一般我们盘点电影是挂一漏万，是吧？一般好的我们全落下了，挂一漏万嘛。就这部《格格老师》， 格格老师， 啊，哎，与《还珠格格》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但是确实口碑还是不错的。 格格老师，朋友们看过了没有？什么样的评价？我想听听大家怎么来看这部再一次到来的印度电影。 9A school ke brightest students sare toppers isi class ke oi night mein sober fit chal ball pass kar stop it kya theek se bolna to seekh do baat bolti nahi ho char inch ki pehle sunai de jati hai gadesh tum log yahan kya kar rahe ho school le ja rahe ho kya 9A也可以白这本 书的，很熟悉的风格，英语和印度本地的语言夹杂着来，也有非常有节奏感的印度的音乐。 嗯， 刚才说的这个印度电影《格格老师》，他来的时候其实也稍显突然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在最近两年当中印度电影来了之后，市场表现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嗯、 虽然没有像都像摔跤吧爸爸那样啊成为爆款， 对， 但是每一部呢都有自己各自的社会意义，这在中国电影市场呢确确实实还是有一定的啊借鉴的作用的， 哎，它形成一种持续的影响力啊，时不时来一波，时不时来一波啊， 也挺厉害。 哎， 那这部印度电影格格老师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还是一个让大家有一点揪心，甚至有更多的人会去关注这样的社会现象以及社会问题的这么一个作品。电影讲的是一个患有叫图雷特综合症的女教师，她带领着全校成绩最差、最难搞的一个班的学生逆风翻盘的励志故事。 嗯， 这个图雷特综合症，这是一个在很多地方很罕见的病。这个病呢，它的这个病因不是病因，它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不由自主的会打嗝。 嗯、 我们知道这个格格老师其实来自于这个打嗝的这个状态。 打嗝的意思、啊， 这个打嗝，然后他不停的要眨眼，他其实是身体的一个反应，没有办法控制。 嗯， 那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精神困扰，还有自卑的心理。 嗯。 这个东西要是演起来它就很难了， 嗯， 你不能演成大家一看是个假的，所以这个印度这个女星非常厉害，她叫穆赫吉，她呢由于这部电影就是她演出了这个女教师身上的种种的这种矛盾啊，她的心理的重建啊，她凭借这个电影拿到了墨尔本印度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 嗯，听听朋友们怎么说，有没有看这部电影的？小琪看了，小琪说呢，上周末看了这个格格老师了啊，虽然是一部制作比较成熟的商业片，完了就虽然俩字啊，他说但是无奈故事本身呢有点缺乏新意啊，或者说这一类的电影呢确实我们有不少啊，这个由语言缺陷的老师不离不弃帮一个班的学生重拾信心完成逆袭的故事啊，他说 他对比了一下 还有点像甄子丹的大师兄呢 豆瓣上有7分，他个人觉得是6分，这个让我想到了丹泽尔华盛顿曾经有这么一部电影啊， 是类似题材吗？ 类似的，就是说他倒不是说这个老师本身有什么缺陷，他有两部电影都是这样，一个叫《伟大的辩手》，他带领这个同学去参加辩论比赛，但是这个队伍 他是老师对吧？ 对，他是老师，这队伍当中啊就很多很多问题啊，还有就是他带领一个橄榄球队，也是逆袭取胜，那个橄榄球队讲的是种族问题啊，所以就是这样的题材的的确确，如果你拍好了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能够给人以启迪和这个思考。 你发现没有？最近几年的印度电影当中有这个叫教育题材的这种东西特别多。 嗯， 其实摔跤爸爸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体育教育这方面。 那三傻大闹宝， 三傻更是这样的一个题材。 是这样， 然后我们看到起跑线的时候，他完完全就是在说印度的教育社会问题。 嗯， 这部格格老师当中很多人看到了不同的侧面，有人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就是逆袭的过程，有人看到的是说教育是什么，名牌学校又是什么，里面有一句经典的话叫没有最差的学生， 嗯， 只有那个最差的老师。 老师 啊，其实有的时候这句话说起来的时候你总觉得它是像一些口号一样，像一些标志的关键词，但是如果在电影当中能呈现的有它的特色，甚至我们说印度电影它一直在这一点上发力，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长处。 嗯， 他敢于在这样做，首先就应该给予肯定。 对，我们也期待吧，咱们这个其实教育的话题我们也有很多， 对， 是吧， 大家每天遇到的问题很多很多嘛， 哎，这个也不用都非得都拍高考是吧， 是， 哎，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了啊，在30秒广告和时段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好。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人保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关注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来广营西桥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桥的出京方向都是车行缓慢。另外，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营坊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还有一些事故路段我们也来看一看。东二环广渠门桥北南向北方向是有事故发生，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有一起事故，东北四环四元桥北的内环方向有事故，北四环建祥桥西向东，还有京开高速西红门南桥的进京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啊。那么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呢，走到事故路段的时候要注意避让啊。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办，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扩大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四点游戏。今天的周末小盘点，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这个周末的小盘点的工作，这一盘小甜点呢，只是上半时段的部分内容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要把眼光放在这个周末，看看在这一周还有哪些电影会和我们相遇。刚才赵亮说了，有些电影呢，为了避开国庆档争夺的锋芒，连国庆档之后的这一周也没上，就是上个周末也没来，那这一周会不会来呢？会不会已经等到时机了呢？我们来看看这周会跟大家见面的电影，他们分别有电影《宝贝儿》、《我的间谍前男友》、《无敌原始人》、《雪怪大冒险》、《跨越八年的新娘》、 美丽战争，这是说到的主要在这一周会和大家见面的一些电影作品。那么先来看一看，其实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在上个周末刚刚在平遥啊这个电影节上和大家和山西的观众们见面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又说到，它是侯孝贤监制，主演，我们先说主演是谁，郭京飞、杨幂，他的导演刘杰。是一部什么片子呢？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聚焦残疾人的电影，名字叫宝贝儿。 哎，你也是气应该他赖到不走，人家十八岁都走了， 亲密不齐，多次做过手术。 王院长跟我讲你不能生小孩啊。 我们都做好决定了，还是想把小孩留在医院等他安静的离开。 你还有何医生啊？我是健康的。 他涉嫌拐卖儿童，最少要判十年。 你这是混蛋！ 他为什么非要赶我走啊？ 不要，最好走。我跟你们讲个道理也行啊。 他们说我让你，不是你碰碰 你。我怎么杀人家小子？ 在听预告片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复杂的剧情，里面有残疾人的这样的介绍，包括还有弃婴，另外也听到了好像涉嫌拐卖儿童，种种的线索综合在一起，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杨幂她扮演的一个因为有先天缺陷被父母抛弃的弃儿，她要拯救另一个缺陷婴儿，她在长大之后呢，在医院里工作，她要拯救这么一个有缺陷的婴儿。 这导演曾经说呢，说这个故事啊是来自于他身边的人啊，他是因为有朋友有类似的遭遇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啊。他还透露说拍摄的时候没有剧本，说整个剧本创作过程就是一场社会调查。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导演透露他并没有找到原因，所以说他说这个电影可能比上一片缺少了一个结尾啊，没有一个明确的落脚点，说需要观众自己去理解吧啊，而且还说这个可能会比较挑观众啊，这电影啊。但是 这一般做宣传不这么说哈 这么说就是远离观众 了。对对对啊，但我觉得这挺好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冷的态度是吧啊， 文艺气质。 哎，对对对啊， 但是呢，导演同时也认为，他说这个影片啊，刚才说了挑观众啊，但是观众们他的反馈呢是说，并不觉得跟这个电影有距离啊。有观众甚至认为说，电影聚焦残疾人等等的社会议题是非常接地气的。尤其是片中探讨的这个弃儿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有先天缺陷会被遗弃。早前呢，社交媒体上有过类似的新闻，我们看过不止一次了。那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为整个影片它有了更多的群众基础，做了一个铺垫。我们知道在上周六，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映后交流的时候，这个导演呢，因为部分观众啊对杨幂的声音有成见，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曾经想让杨幂在当中扮演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的角色。但是他同时认为杨幂是一个好演员，他说是可以用声音来完成角色的，而且他还跟观众说希望大家能够放开对这个事儿的成见。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就是不够这个全面了啊，对杨幂的成见绝不仅仅是这个声音。成见嘛，对吧， 这个成见很深的你啊， 成见不是成熟的意见的意思。 因为很多人是在说这个宝贝儿会不会是杨幂的转型之作。 哎，对了， 你知道 在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他有， 你刚才听到了他的话啊， 倒口吧， 对， 是吧， 南京话， 南京话， 南京。然后而且他是素面朝天，根本没有像那个我们过去看到他们叫的几朵小花哈，特别亮丽的那种 三生三世的十里桃花。 这回呢，就即便是这么演出，还是在采访过程当中有部分观众是持保留态度的。 对对对，这个成见要是一天就得 就不叫成见， 那就不叫成见了啊，成型的这个偏见是吧。 但是呢，片中其他演员比如说像李红旗和郭京飞现在是真的是如日中天啊。这个很多人觉得他们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啊，会来关注这部作品呢，在这个周末啊上映的这部宝贝儿会不会有好的票房。 我觉得这个、 看一看， 哎，真没准啊，我也不怕我这个乌鸦嘴了，今年现实题材就是受到热捧，就是受到欢迎啊，比以往的这个大家的热情要高一些啊， 说不定它真的是一个好时机。 哎哎， 好，我们刚才说过的是电影宝贝儿这个周五上映，接下来再来一部，这一部呢是进口片了，叫做我的间谍前男友。 In a moment, everyone is going to start shooting. They all want what you've got, and they'll kill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until they get it. Oh my God. 其实看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间谍前男友，我说这个话老是觉得别扭啊。我的间谍前男友， 这个应该怎么？这个他是一，他不是那个是韩国片对吧？ 什么韩国片啊？ 他不是，要是那边的片应该叫我的男友是间谍，因为这么着命名，对吧？ 你还是省了一个钱， 哎呦，钱啊！对对对，哎， 这讲一什么故事呢？说两位闺蜜啊，他们呢，因为其中一位的前男友的间谍身份，两个女孩呢都被意外卷入了一场国际阴谋啊， 嗯， 开始。自己跟杀手斗智斗勇， 哎，四个字，交友不慎。 这件事情呢，其实整个电影当中值得关注的有一个人叫米拉库尼斯，我不知道赵亮知不知道，看照片一定很熟，她是好莱坞十大性感女星之一， 嗯 啊，有十几年的喜剧表演经验，在泰迪熊和七零年代秀里面有过精彩的演出， 哎， 另外呢，在这部电影里我们说到的这个库尼斯呢，他是穿着夏威夷那个阿罗哈衫，你知道吗？那个花衬衫啊，变成女汉子。而且跟他搭档的呢又是周六夜现场里面也是一个喜剧明星， 哎 啊，第68届艾美奖的最佳女配角凯特麦克金农。 凯特麦克金农，嗯，对，这个都是现在比较当红的啊， 没错， 这个美国的这个喜剧演员， 哎 啊， 但是我们说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转折啊，这部电影在8月初已经在美国上映过了， 嗯， 我觉得这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一部电影在中国的票房。 对，还有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影响力啊，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还是， 恐怕不熟， 对，不是很熟悉啊，嗯，在美国那边， 那不像我们呀，关注好莱坞十大嘛，是吧？ 啊，嗨，好吧，哎， 看看吧，这部电影在节后，这算是《超能泰坦》不算啊，《超能泰坦》是。嗯，网飞的是吧？这部电影是正儿八经的 啊，叫什么？是是是， 是吧？ 对， 来的美国不叫科幻，间谍片啊， 间谍片， 看看在中国电影市场表现如何。这哪个电影都要把 Beyonce 加上一个， 哎，对对对， 开个玩笑， 流行元素啊。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看，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流行文化的体现，它的名字叫《无敌原始人》。In the beginning, the world.Was a scary place. 在那个时候哈，啊，在那个远古的时期啊， 嗯，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年代啊。无敌原始人这个名字会不会让你想到疯狂原始人？ 对， 是吧？ 一个电影叫《疯狂原始人》嘛。 对，都是动画片。 嗯， 无敌原始人这部新的电影讲的是原本生活无忧无虑的石器时代的部落原始人， 嗯， 啊，遭到了青铜时代部落的攻击和放逐。 哎呦， 这什么碾压是吧？ 啊，那有没有后边有没有那个黄金时代和白金时代？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还要保卫雅典娜是吧？ 是吧，穿着圣衣来的，剩下的衣服， 哎， 是吧？ 这个电影呢其实要说的它的重点在这里， 嗯， 它的幕后团队是鼎鼎大名的英国的阿德曼动画公司。阿德 曼 是什么样的动画？ 厉害， 定格动画。 定格动画，哎，就是那个小羊肖恩， 对，还有小鸡快跑， 小鸡快跑， 对， 这个是小人无敌啊。 嗨，这回的电影也是小羊肖恩之父尼克帕克， 哦， 啊，他曾经4次拿到奥斯卡金像奖， 嗯， 这回又导了一部无敌原始人， 嗯， 而且他只要来就会引得凤凰来。 对， 你知道谁为这部动画电影配音？来， 嗯， 我们听听赵亮熟悉的两位啊，你的朋友们。 嗨， 一位是抖森， 嗯， 汤姆希德勒斯为片中的大反派暴君来配音， 哎， 还有一位是那个谁， 就是小雀斑， 小雀斑，对对对， 艾迪雷德梅恩， 这个他为谁配音呢？是这个暴君的死敌原始人，是谁呢？叫道格， 懂嗨， 道格啊啊，但这部电影呢？说起来这档期它也是啊，1月份又是在英国和美国已经上映过了， 哦，对对对，嗯，这个有一个时间差啊，但我觉得反正我至少没听过这名， 你还没看过， 这名起的呀太容易混淆，那个 无敌原始人， 那疯狂原始人啊， 嗯， 我还等着疯狂原始人第二部呢，这完全是不同的故事啊，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没有一点相同，嗯，这里边要踢足球了啊，用足球赛的形式来决一胜负啊， 哎呀，这个青铜时代和什么那个叫石器时代，嗯，是吧， 石器时代 俩时代踢足球， 哎， 这是其中的一部，那么还有一部动画片也会在这个周五跟它同时上映，这是争夺非常厉害的， 嗯， 雪怪大冒险。 嗯 ，No language to. Hi. 如果说刚才有人觉得抖森和这个那个道哥的配音小雀斑已经非常厉害了，那么这部《雪怪大冒险》呢，同样也会吸引另外的一部分观众，因为他的配音演员也叫做全明星阵容。这部《雪怪大冒险》它讲的就是那个大脚怪，雪地那个大脚怪的故事， 嗯， 啊， 嗯， 他呢说的是一只活泼年轻的雪人，他发现了之前他们那个族群里面认为根本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人类， 嗯， 所以自乱了阵脚。像不像人类自己哈、 啊、 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类？ 对 对, 对，有点意思啊。 这部电影的配音也很厉害， 哎，赞达亚， 赞达亚，赞达亚，那个蜘蛛侠里面的， 嗯， 跟他关系很不错那个高中同学， 对，还有这个 马戏之王， 哎，还有这个查宁塔图姆， 这是你最爱的吧，钱老板， 嗯，嗯，就是现在啊，这查宁塔图姆啊，就是沦落到是吧？这给这些动画片配音， 这什么叫沦落的？请还请不动呢，你知道吗？ 这个。一部《王牌特工二》本来对他呀是颇有期待的啊，结果呢，这倒不怪他，打了打酱油啊，结束了。这个查宁·塔图姆应该是从好莱坞一线应该掉下来了哈，有一段时间特别火。 掉下来了，你这什么词儿啊？这个， 哎，真是现在有点不在线上。希望在这一次这动画片当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说到这里，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这部电影跟咱们的档期啊没有离得太远。 嗯， 九月底美国刚上 啊，刚上，好好好， 老天保佑他，许个大冒险。下面继续来看看这周还会到来的《跨越八年的新娘》。这部电影呢，其实、要说它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有那个就是爆点。 嗯， 去年底的一部日本电影， 嗯， 故事是也是源于日本的一个真实事件。它是说以跟那个格格老师、 嗯、 啊，他描述的这个人类的病状啊，他、的病因 相似 有相似之处。他说的是一个，当中一个故事，一个主人公他患了一个叫抗 MMNMDA 受体脑炎。这么一种病、 嗯、 我都没听说过。他说3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人的发病几率，但被他赶上了， 真是倒了霉了。 然后后来呢、就是要成为植物人嘛， 哎， 这个时候呢他的恋人啊要下定决心要在病榻前照顾这个姑娘， 嗯， 这让姑娘的父母是深感内疚，多次的来劝阻来照顾他的这个人、 嗯、 说你不要照顾了，那、 嗯、 日本人的这个文化嘛、 嗯、 是吧。然后后来呢他就不离不弃的陪伴了他的这个另一半整整八年的时间。 嗯，这部电影在日本上映之后啊特别火哈、啊、创造连续3周周末票房真人这个日本当地电影排名第一的记录， 嗯， 并且收获有叫日本电影奥斯卡之称的日本电影学院奖的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女配角、最佳配乐4项大奖提名啊。 对， 可见在他们国内是相当有名的， 很厉害的电影了。 哎， 那么、其实最让我关注的一点就是他的主演佐藤健，不知道各位对这位日本演员熟不熟悉？ 嗯， 佐藤健曾经在《浪客剑心》系列电影当中有过很精彩的演出。 哦， 咱们同事当中有特别喜欢他的， 嗯， 你就知道我要说谁了。 哎，对， 但是我熟悉他是另外一部电视剧， 嗯， 叫做《天皇料理人》。 哦，天皇料理人 就是天皇的御厨。 嗯， 那部电影那部电视剧特别好看。 嗯， 还是期待一下他在中国市场上啊这部新的作品能不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嗯， 好，说过了这些之后呢，最后要提到的一部电影是《美丽战争》。 美丽战争， 美丽战争、哦、这个都没听说过。这个电影呢、嗯、是写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一个关于模特啊受伤之后重新重返 T 台的事情。 嗯， 这里面要值得提的就是他的演员，我刚才在一开始没说嘛，这是陈勋奇导演的作品。你还记得这个导演吧？ 不记得。 香港的这位导演非常有意思 哦， 他自己是演员、 嗯、 是作曲， 嗯， 是这个导演， 如此有才华， 编剧、 哦、 他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你看到陈勋奇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你会马上想起来了。 嗯， 他是有很多动作戏，他来做这个导演，然后谭耀文和孟广美是主演。 嗯， 孟广美，模特， 哎， 这是非常好的这个演员的选择啊。 据说还有一位老兄啊，好久不见了。 这是，哎呦，这我说出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的， 陆小凤， 啊， 陆小凤。 哪个里面的陆小凤？ 陆小凤之凤舞九天，经常在这个 哦，他演过、啊《 壮壮六》出来的那个。 你知道，我知道他就是很多年前了 啊、 大概在20多年前。 嗯， 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应该是90年代初。他的名字叫孙耀威。嗯、 孙耀威 在《美丽战争》当中，我还看到有他客串的这个名字。 嗯， 所以一下子就想起来久远的回忆。这 当年那阳光大男孩啊，是吧？ 对、 哎、 对。哎呦，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 哎， 到那个上大学期间。那晚上没少听他的歌， 是吗？ 你知道吧？ 哦， 你那时候你都不知道他。